头墙上狠了话摔打了站起来痛不嫌多失去了不必太难过谁在说说不过我我爱唱你的小红波这一天我站在右我也会站在左左邻右里一起合合作好朋友就像全天候时间看这里一天哪里一天在你的身边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找把忧愁统统的赶走啊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别再抱着枕头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走吧有走统统的感受一起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放开手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好朋友就像便利店 Waiting for hours 春天和水间看这里一间哪里一间在你的身边 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这把忧愁统统的赶走啊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